动九一千，地球上普遍各族咪传到身边。一只无变无损派出了个泰山啊，窜天窜云拍摄个泰山峰，本变些暗点个时光世界。介绍一下甘油麦个改变咯，不管是山啊，或是沙漠、石梯、或是高山，还有深度看不到底个大海，地球上达到个六百都不经探险过嘞。底下。人类都做在许多个蔬菜， 也是在冻过分哦。这是四四米团，但是摸破解解新鼻子圈，不摸你不挨得啦。 你对俺发脾气没毛用哦。 好嘞啦，好嘞啦，所以俺啊请到来参详啊。地球案发，俺相信一定还有某人本人发现某件个新鼻蔬菜。 摸唔错。总会拜托哆啦 A 梦，应该就做一次用爱用解微缩嘞。 啊，哆啦 A 梦。 所以讲，今年皮球大家去玩落去，多见你险探险啦。 好主意，就按个停嘞，耶！唐伯虎， 辛苦。 冇可能啦，天条用做在青菜叫天条种事情咯。 哎呦，拜托啦，哆啦 A 梦，天条我听到冇见啦，冇我听从个棍头叫我打啦。 我是会为了去戏院，哥哥去拜，我是会。 拜托你啦，万能哆啦大明星， 你莫讲莫怪啦。TQ 号，无论到哪只蔬菜，都被人类探险过来啦。 俺个，没莫听错啊。那你下什么情况？就算你过年来没好饭了。哎呀， 你都聋了呢。你看，你还求人外卖通路上扫墓地铁个一百元，本来都便宜嘞，现在还很不好哦。啊！扫扫外卖通路上去啦！ 你看呐、啊，今晚莫放弃，再个趁早清看呐，赶快就会清到莫被人发现个墓地了。 趁早清看没？ 三、二、一。 这张印钞飞箱，寄回了 TQ 的相片，成熟转了什么？ 臭啦！ 哇，俺眼球穿转来了，贴得很清楚哦。就拿着相片，俺你平常做的清楚，莫紧张哈。 你就挺简单的啦，为了 TQ， 大家素材都翕出来，可能要翕几万张，你错，莫停车，要翕几百万张相片哦。 几百万张？ 看他手入相片，唔知要几多呢？几多张礼拜，也是几多张页的哦。韩国阿莫听从报幕，莫个什么签到哦。 都忙起个，莫个按时几个位啦。是算是用爱上音苗做宾馆。 你确定啊？你整个眼镜胖乎咩？ 两百年运之一啦。俺们去到东胜去耶，还讲今天做在发现太墨镜，做在一探皮阿莫，当电哦。是算皮出莫料到，俺们去到东又加切。 好啦，既然你还有决心，我是来听收你啦。 哆啦 A 梦，你爱追的时代好朋友。 提醒，我来调整一下卫生的规套。先拿好肉老都市派出，去探索人类文明社会隐藏少的素材，岩石森林、高山，然后沙漠，还有机会。 该就先收停费就提起来签了。 两张上班单好。然后老卫生请用云图中赛道飞猪蛋糕嘞，进入太子用日后再个改变绘图，来回地飞猪材料进行探索啦。开始翕相。 好强哦，森林呢？ 虽然今次森林有某目的个钱，没某某个意思，最好就得设定一张目标。 不是本人发现个怪物，也还像骨头比较啊。好，我听出来，钱都怎做的？ 香菇， 某个时期， 昨天伊让我买只东西进来吗？啊， 上班又买事情，谁还爱做？该挑谁 袂顶用班嘞啊，用袂规身乌乌皱皱个。 新闻教官，新闻员， 新闻。啊啊！阿亨啊，麦到这暗处。不爱嘴骗你个了。叫到事了，你没动摇没？来了亲戚远车了，我先讲好，怎么听我讲呢？好，就按讲的哦。是你啦，等一下哦。是啦。哦哦，做做个，我看伊来哦，系条冻僵个狗呢。啊，我冇时间伫了天堂啦，我会使到做伊调查废酒。怎么了咯？希望伊做得不应收了。水质暗度， 因为两天都看唔到，所以我视线暂时停下来，飞传了条相片。 好啦。我会开始详细检查相片咯。 你问我是不是哦？ 啊，干部！哎呦，干部两个好了没？怎么听我转来？ 是那狗吐转来的哈，兄弟。 问我吐去转哪？是去吃个听我转个？该死啦，不然没扮演出惨的咯。 兄弟。问伊聊啥？ 是你啦，还去吃个汤啊？ 莫让我讲，讲我谈不识个话啦。我系阿梅姨，就困到床了，安太食个皮包么？ 皮包啊！好心爱咯，我冇困到阿妹皮包啊。 听朝会有那将来个路红电梯的啦，哎，你个新家衬衫全部在那地卖耶。记得嘞，天气爱热，我跳起无法，咪记唔清楚嘞。 你用油天咯？ 佮像伊皮都乜个嘞？ 像伊系安尼不好放养呢。 总哥，先听过伊看呐。 佮条狗都该做乜个呀？ 做埋落嚟啊！ 好啦，我想起来嘞，因为天气爱热，我做咧两位是办只风头病啦。 大白就跳起。 想下是白白嘛？ 叫好点点就得红肚去了。 啊，臭啦！这下子咪了咪切破草，了咪就当当你是鬼难看。结果不愿送到顺头，起码好些，还好我是得了咪得到嘞。青铜嘞，青铜嘞！也就为你个新家穿衫。 阿妹，有件事情爱向我浪参详。这条狗哦，当初个是流浪狗。你做的收留机来报答恩情吗？ 哎呦！ 哟呵，好惨哦！你个笨木匠呢？你不好做的收狗。 啊！阿婶呢？俩不用打表狗的。俩不谁娘不看哦？ 边边就按照边边啦， 都好啊。 哒哒哒哒哒， 强哦， 很胖哦。 哪转了嘞？哦， 哎呀！阿爸， 你转了了？ 两条蛇狗还蛮个清醒哦。 今天开始，佮像安尼不害狗嘞哦。 你好，我是便便。 嗯，怎的？ 哦， 虽然当初一个，喊起老去平常热闹的地方。 怎么个？ 你喊问怎么个？因为阿妹情绪唔行啦， 老噶， 麦个事情， 刚刚你也对了条菜果个叫洗菜机上市系吗？ 啊，没，你有收留几次做得啦？ 阿妹， 你了条好把双头糖公又热手，没唔管把镜头莫记，该不又只是伫当叫预切反入个人个制度？ 哎，很强哦！ 不管如何，我拄到几多困难，哎，你开胸膛向垂对，通心飘力，克服困难，将就得咯，哈！ 耶！哎，干嘛干？ 破把毒桥用来东西哦。 海哥，我要注意的哦。 两张卫生为运动紧张动出击，台人设置都做得安全享受冒险流落站，欢迎来到非洲落站。 哼，小姑，两手黑马该冇见啦！ 你安太胆，该平安掉。 我地下啦，我咪唔知玩用哦。 莫，莫走。 莫见怎么出莫彩嘞？ 你哪会帮忙啊？我冇听从帮忙讲的全军人啊，莫个莫见根本冇顺彩啊！啊，便便，你也用扮相干哦？你是到莫见全军顺彩嘿？讲个野错啦，听从顺彩哦。今日天啊，强下水了，暗恶。 睡觉喽，加加红葱。 便便，是破蔬菜的改片喽。啊！啊！爱我了。 你也加币。 什么你哦？ 香菇，你是不没有洗这东西哦？你也都让便便好洗当中的。 啊！又搞这个叫呢？ 哆啦 A 梦转过又拍手。 哦，有新的相片出来了哦！ 要到底么解啊？ 黑种从眼体现啦，海体分布的东非洲。 你得有牙齿吗？ 应该没有哦。 很怎么？哆啦 A 梦，像你非洲天气，做得是几多张相片呢？ 一张相片平均来讲，大体是三平方公里，所以差不多会有930万张啦。 啊，930万张啊！ 你又用笨猫啦？你咪早死用心理准备来呗。阿妹，你啥啥来啦？你没用办法。 嗯，我傻笨的嘞，我下家都跳操场做的啦，没分家就会倒嘞， 没条面孔就更好啦。 啊！都在用办。 办哦？ 我明明要从面顶下来了啊！ 便便，好多爱来了。 哦，原来是便便哦。 哎呦，慢到弄高高。啊？你还冇改哦？哎，什么都有得空听。 老李将素材平台出来看下啦。我是杀姑母。 你错，刚才你错个东西了。 两时间是谁呀？六面摄像机。听过，实在那里两张相片对恁爱，哥哥。 安样嘿？ 保持安样，莫听痛哦。爱看哦。 我还是提出摆看到，是地非洲的那只蔬菜。 地非洲种葡萄，森林地白多。 咁是非洲种葡啊？有可能是染改森林。 啊，你讲是染改森林？ 搞系乜嘅呀？ 字面嘅意思，就系是染改森林，系非洲种葡没有一部分改森林，因为东北条常年有蒙染，所以有啲蔬菜危险系险多嘅。 什 么你太虚哦？ 什么你？ 主说，哎，你主说，请到莫进来啊！ 哎，三三通地太高，少找心思出发， 请给换梯台哦。地太高，乱车忙呢。 我有一条动静来给我， 我唔错啊。 好的，我从介主任啊。 你讲冇介啊？ 本来就系啊。探险队，摆好来，部署。 一、 二、三、 四、 五。嗯，你条咁嘅是有时差天天啊？ 哦，很奇怪哦。 家下明明是糖都用嘅系五啊。 嗯。太客户，你洗菜哦，你啊，唔记得留这个顺落去啦。 嗯，呵呵呵，错哦，刚才是黄沙咯。该是又强多啦，吹人老太家讲两摆探险个目的。 好，认不认门？两摆按你要去的蔬菜系，又上种人类个土地，也系人讲个非洲大陆。对上古时代，就唔是后天的牧人独个森林。对你身边嘅睇实相， 我想问下，嗰只会所咁有乜嘅保护啦？ 冇用小麦嘅补充啦，当冇搭对哦。我哋有正经嘅目的，系为体验紧张有刺激嘅太冒险。 系讲严实是多，介就冇意思咧。所以六十八公里，靠自家叫去探险啦。西向距离目标一百公里。你哋要准备好吗？ 准备好咧。 好嘞， 没问题啦。 来啦，太冒险，我开始了。耶！我很痛哦。 你对咩物件啦？ 我很痛哦。 很太冲哦！哇！哦耶！ 系非洲呢？诶，你来到真嘅系非洲嚟吼！ 哇！ 边边讲，诶，你系家都出发咯？ 好啊，诶，你晒晒落去啊！甜甜脆，出发咯！ 啊！我娘班好。 也跳那么运动去拍了 哦。哈哈哈，很等一下哦。 真爽的啦！ 娘妹，伊只面子都无看到，我一点都唔会惊，眉毛一刀出击。 嗯，恁抓到伊，俺都不卖个。唔退边边，俺三百个上千行，会多多上伊好啦。 啊！俺唔记得做动出老师进来啦，哆啦 A 梦叫到老师面目拿出来啦。 你要做乜个呀？ 俺唔记得老康浪费考试只考一轮，俺会整一考。 太唔欠咩气氛，都不用破坏想象力。 俺要去存来哦。啊，好歹了，怪在莫被阿妹发现哦。 你也是哪位啊？ 李飞洲。 记得到暑假之前存来哦。李飞洲。 好嘞，大家，哎，专心，继续好哦。 你阿英讲唔会拍摄啊？ 啊，惨嘞！俺记得沙田有张图章，根本伊发文搞错，一定要去。那俺先转来， 你得继续跳草稿嘞，完全无谈人吹咱家自高。 各位出发，哎，你真心拿出来，出发喽！ 哆啦 A 梦，做得老人人们将俺用吗？ 啊，连情景没爱哟！ 稍等一下。俺不准你有十个青菜种进入门啦！我去偏手。俺不是大哥，半路还走转移上偏手该谈面吹了。谈好了，韩白系海牛英讲，半路的你可以转播下，本台家听众的手机，不管要买你有钱穷人。 太客服，俺让你讲。 别解释先啦。不该，你讲俺没记。哎，多维斯爱俺全部啊！哆啦 A 梦，俺最能吃进去门么？ 哎，师兄，你谈过半路汉子，所以去买那个谈面去哟。 不是讲，不是讲了啦。哎，你来啦。 开始吃到又到甜嘞， 是有便便快要动又进去。 啊，该差不多二十九嘞啦。 好啊好啊。 不过俺摸了盆包带来啊。 冇相干，够不挨啦。快送天吧。 送得，系讲要用两种东西哦。 不一定爱煮了。 讲咩错，老媳妇破坏脱了。 该是用俩啦，切勿改错自己。 好嘞，刚才你在想什么改啊？ 我爱咖喱泡， 我想吃松饼。 我爱炒盘， 顺便。 该看哪哦？咖喱盘的朱砂字在哪边呢？ 就为俩。就俩条数。 电动开车快，打车够自己嗨。你爱盖咖喱盘，就万新了。 好嘞，唔过了看有冇上咖喱盘哦。 你先打开来看啊。 哇，真紧呐！ 嗯。 转出 奖的位数啦，念起臭电台。嘿，这头是我的当狗走上窜烫啦。哟吼，却不该抽筋呢。 爱追生臭， 扁扁，来啦，准备食盘喽。扁扁的肚皮要来吼。 哇！ 莫带下去哦。啊！ 潘杂毛， 潘酱该进食咯。 爱开始食嘞。第三那毒强下是就憨猴哦， 憨做在本旁不买阿是在动猴哦。 草盘不爱写猴啦， 娘办啦，别别，该系帮阿小菜哦。别别又一摊强一木样个东西呢。 啊，咁讲该就系。 气氛很好哦，俩下视察热球猛出现停停，该是下有探险个感觉嘞。 哆啦 A 梦，你走得变出热球么？ 俩动人走得啦，热球屁股。对皮肤发出来讲，会破亚球变得冻啊的哦。韩国佬记得写过来。 便便，你陪埋个。哎呦，你真陪我头唔识啦。 世界耳容头台龙然了。 嘿嘿， 高高黑变得很得影响哦。 我没有去，我没有哟。 马上黑唔得按好操持，本台家不能上的电一下收入落去收起来。 哦，你来用嘞？ 你竟然打破了。 我是讲真实嘞，我不能上，其他两个太滚了。当杀手的落去打分的。 惨累了，变色的， 我要去考吗？ 变色， 妈呀！一条考莫得人家的吼， 别多冲一条冲人用，哈 哈哈哈哈哈！别掉啦，别出来啦！做乜嘅？搭牌就系签名啦！ 冲击冲啊！ 你阿爸冇爱试看啊！ 冇到签名啦！ 我爱嘅， 救命啊！ 娘班， 很精彩哦！还跳哦， 还跳风呢！ 做乜嘅？做乜嘅？做乜嘅？做乜嘅？ 台先生，你该对人去走呢？ 看起来就用天干 了。我英雄了不？天雄，你把耳机看了吗？ 不过我没把阿啦。 阿妹哦！ 台先生先生，你来对付个人很爱。 来转落咧。 哇，根本搞到倒不起。 俺们是就安样个经验， 表示你讲的谈钱吗？ 你阿什么个谈钱啦？你阿什么个废酒啦？还没意思哦。俺没想搞你阿种没生气的游戏。 不过，台身上的两个盲团多。 是还是从石头身上听听？还有应该讲，还是没见谈钱，陪他家天窗的手机。 很无理哦。 没想干啦。总讲，俺根本搞到当欢喜。 安样讲没错。 是才哦，哼！ 家乡过来，家乡过来，太舅父。 是爱躺唔床么？太先生，你用意啦？ 这家就无是无金谈钱，包尾啥油钱才够赌盘？俺用谈顺是哪边人？ 认为俺去到东坡生气啦？ 也确实亲友会好大好大，喊个演戏也无办个顺序啦。就是你天创造的新鲜看到新鲜的景象， 新鲜的景象。 你啦，勇敢的后生人，用你的双手，拿转八步光来采蒲啦。 新鲜太人。嗯？八步光。 八步光来采蒲。 错案部，新笔的台身上出现另外个建筑，老俩种从暴徒那本本台渣， 是非洲的新民吗？ 用枪是比法的牛皮当个铁盾呢？ 穿到有点衣服， 你没讲还买买十个去探险咩？ 你讲我是没见探险，你还有讲买？哎呦，你敢说那么硬啊？ 哼，我是什么人？ 不过哎呦，未当好啊，某天上就得解开台身上的谜团了。 把自己小草本你给夯成，我们先出发啦！ 哆啦 A 梦，出发前，先让身上的加拉佛留下来啦。 哎，刚才拄到危险，用个啥战法呢？ 二是咱要加拉佛强臂劈嘞，而你又要送手捞勇气，打难关长足的。 可送手捞勇气？ 在文人世界，秋场草地落球界山荡，一路紧绕。不然有一种随时会有危险的事情发生。 你要用办来形容两种心情，直到这个从里面试顿，摸出斯坦利啦。啦啦啦啦啦啦！ 哎，师傅，我爱的是 太客服，用不晓得是啥呢哦。 杨班，俺看很多路改技术会做得好。跳天就抬石头，山山来山走。 哦，莫抢人啦！打牌轮到两位哦，就看到有人乱跳垃圾，三点半都跳到两位。也没考虑附近居民的想法，是才哦。 过来，嘿嘿，爱得。 定爱厉害哈！ 跳得 还 好，你跳跳去哦！嘿嘿，啊，太叫妩媚的死算了没？ 要不然他谁不见 没如何推理 有 吗有我来 不及永古 别别别别快点 一下快点 错啦，今尾暗尾险的细节，好等你到天书。喊几行，按信大家排队了，分享爱到。当心梦，你到按到啥来帮忙？ 阿鲁卡巴里雷巴尼。 啊？ 塔古斯，塔莫鲁卡。 总个，记得到咱国马界啊。 拜耶金哟， 克伦巴布雷，奥奥巴坦加。 马鲁卡巴里雷巴尼，塔古斯塔莫鲁卡。 他说金门是新鲜的生命之巅还敢不是好戏是假的 哦你们每几项排队放养的呢 阿里塔巴姆嘎 阿里塔巴姆嘎 该敢不 是你像熊天堂的 我本门有看过呢 熊熊人呢但是了解你看过真紧的保护工长错哦， 俺想台新乡天朝是地了风云哦。 收入，摩路吧，保护工，水木大力。 结果想看到保护工的生命，而又三条命哦。 是好三条命。 地从耶，会拄到七个七倍的鸭子窝，该会第一条命会冇脱。我到老到拢散了，就一撮变故，连连四零字归。在街尾停一条命就会没脱，十个向天下就会用九地母人读个新字句，那个行业是没法度转来嘞，所以第三条命会没脱呢。 原来是安定影响个位数诶， 哎，你着转啦， 讲干嘛喂？你着喊冇用啦，矮只唔惊，你着冇达到个美食，你就会你个签个太冇劲，唔系咩？矮天才看到百物讲个生命，还有那多补充。你就爱乱去讲。 卡宾纳巴库伦巴，耶姆耶姆，保护哥，提拉斯巴东噶。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马瑞奇瑞马，巴拉巴拉巴拉。 怎么办呢？ 好怪哦！ 你俩都要带是什么个嘴呢？ 老娘将总统带来灾难之前，算是死出去啦，黑毛球！怎么变山妖啦？ 也没办法都有救了。 没想到青空变得哈那惨。 青空还等人讲哦。两部车的生命导航实在挺危险的，是身体在被路上了。为同本野球攻击，昨日入校摔地真上风哦。 原来是变美加拉布哦。 很赞哦，有哆啦 A 梦是不是强嘞？ 强门，你不都是神仙剑吗？爹地伯有五只蛇剑锋，但只剑锋都用明枪来骗手哦。 嗯，我冇蛇仙剑呢。 不是动摇。 魔石走掉免了事啦。 好，我斩心。 那你也做唔得到老百姓啦，大家是原来就少招心啦。 嘿，还讲你下地不卡，就有小小的盘，老笨笨的结果好事嘞。 啥哈啰？你用用个山？ 马沙地呢？因为我记得好用的加拉佛都冇带过来。 你做咩乱按我香怪手才厉害呢？ 你的意思？ 因为俺讲你冇误会啦。 嘿哟、哦。 是什么讲出来，肯定免死免地。像因国家事情很爱上音唱，是啦，计划了摆谈片感应很爱，讲每大家拉火过来感应蛮很爱。 生日不亲的，还要去大家不应的村号付出来，马超人家唔唱唔系咩？总共我本来就系本大家是想感应啦。 太跳夫， 太胖凤嘞，该嘛个态度，做嘛个一声音乱发脾气。 莫擦机，莫擦机啦。便便，天爱琼花水了。哎呦，你走到哪里呀、啊？ 便便。便便，俺都在用干山长虹。 对地图来看，虽然过了数个冬沙的丛叶，应该是走在到实验森林两侧。 要被喊翻哦！ 看到俺指望，肯定没毛命哦。 总共先用钱行啦，冇停车，地台先上坡，全部用人带哦。 系讲，你做得顺时，去到个位就好。 你用板来便便， 你条狂家伙！ 喊太胖哦，系一圈太上呢。 乜嘅啊？原来鸭子王讲嘅系太上哦。 哇，喊太哦，喊太惊吓哦。上哎！哇！ 哈哈哈哈哈！哦，牛板嘞， 一定要喊牛板嘞！ 过来了！ 太阳湖。 富国的形象，用袂伫了袂出现咯。 总统回来！ 你莫让吧哦，太幸福。 喂，你莫随便抬路走，就快过来。杨德威。 金剑在嘞！ 扁扁，扁扁，你莫咬板哦，还挠呢。 咬板嘞？ 噶，扁扁的面孔要当成彩师兄呢。 唐央公， 记得自荐，有嘛该关系系么？ 记得有嘛可能有关系，重要该系，你还要用个啥？堕胎枉过自谦，安尼袂拄到两败个危险，可能袂冒命。 安尼喊做恁样办咯？不是要办法一个技术行啊？ 师兄，你去倒喏。 其实爱最少个系，伫个做枉过地图，堕胎入世瞬间做恁入魔啊！哇！ 爱咪上个堂太叫古个意见，虽然伊都唔讲话，点点唔参爱，是菜哦。 太客服强硬变成男儿的感应嘞， 却唔讲话，是都怪怪呢。 奇怪音，啊！不管物个往过如何，思想会加加多就好嘞。 无差有戏做啊！ 遐东西很难哦，嘛个无差有戏哦。 虽然看伊了有点难，不过速度到前边无差强用脚哦。 哇，还点解变讲哦？ 你阿古代天窗的连接就是恁之过啦。 了下恩，你是做在错了下伊嘞？马上来提一改错呢。 我准备一个下伊就好嘞。师傅，你做提句啦。 不是，永古不是下伊，他来永古上台啦。 你自己莫暗号伊啦。 你上 台 做 下伊啦。 太跳 舞。 太跳舞是太跳舞。 你动好胆。 太跳舞。 啊！给你办入房卡到嘞，卡到嘞啦。这个是爸爸，哆啦 A 梦，这个是爸爸，哆啦 A 梦，这个是爸爸，哆啦 A 梦，这个是爸爸。 等一下，我听说做的用了哦，处理如此。所以如此才落去是做的变身一条路。太了，会表演 的天幕。我讲什么呢啦？万一丢出有气的路，就无电好用呢。 这都了未必动静天塌下来过。 有气都好用太嘞。 肯定应该素材哦。 了未自尽系死人之过。 哎，你先去到对面变讲啦。 黑暗煞发出了个声。 奇怪的光线应该个声。 了未自尽有死人啦。 太教父一定强， 也很强啊！该 杀到几个灵魂嘞？ 刚刚是从某两个射出我，不是杨道法讲的群体呢？ 野生哦，说袂清楚就莫讲咧咯。 该条是恁个上都强壮，我想做得用科学个方法来解释。 青 河师傅， 啊，唔过了还穿地咧，其实了袂系火山地带啦，所以上司袂将阿勇对天下喷出水蒸气，喷出个蒸气从暗室个孔发出上来，老喷头咧个烟力系强壮个， 系阿勇因啊， 师傅动真咧。 了不起，可是很爱闲到的溶渣。 天天做快乐嘞！ 我没有行你的，其实我应该做一些说明，拜托各位让我听收。 不 过我认为你都可能没相信我讲的话，所以让个田伯你都来到两位亲身确认了事情。 偏偏你到底是莫个意？ 其实我是八五公一八孔八舌的来儿，看他的王子。 你是王子天下？ 你是八五公的来儿？ 因为是当年人去领日本，打帮各位，你还总算做得赚到两位。 哎呦，这太师兄了！ 这是从前王国的八五公一舌的石像，是用两只宝石发光出来的。虽然以前立体硬仗气，不过还能照得蛮强壮。这只宝石是方家代代相传的宝物，地图详细记录太史上的所有坎坷。 很强哦，了平原的文明真无罕那多呢。 所以讲，伊个芒果应该当番用的蔬菜。 等我一下，你咪安用先。详细的情形，我就紧行紧讲好咧。大家行下脚底哦。而且王国的路是两只跳停停，是两只龙吗？两条河坝的水是从王国地图的笔筒流出来的。 不过，属于旧的王国，不应想不到呢。 其实，我没让你都强壮。等我亲身看到之前，我们根本没相信世界会有一种很人类的世界啊。有可能是在几百万年前，地质发生大变化重生的，肉体的一部分替代肉体。所以你两位让我们的世界完全没搞错。我们的世界是我的祖先经过进化之后变成人类，但我们的世界进化的是狗。 没路人呢， 看来以前是安样。 哆啦 A 梦要想办法吧。 办法没什么说，想是想得出来啊。错了，这可能用得到啊。顶山求求你，秋霜水冲穷人，走得硬流秋霜 了。这很方便哦。 别别，等欢喜后，总算走得转到几个故乡了。 是啊，我都欢喜。不过欢喜蛮欢喜，来到王国，还是电影家的天音，这个电爱。 天音。 跳进入宫。 哎，你到嘞。 水叉哦， 两只水叉，出体做得老修行的农作物架构，还做得老水送到网中哦， 还将该回收哦。 啊，啥啥破蛋？ 你怎么办嘞？又该卷出？ 马克思进， 我亲像唐楼对面村内的怪上。 可能是你头不足嘞，喊你脚脚听上去。 来， 应该没事情嘞。 记得是没事。 是抢走爱霸王位的太新，他不懒得改电音， 他不懒得。 记得是外用下属的反应。目前两只国家，是他不懒得的同志啊。 你俩还恶意 进来呢？ 我是布鲁斯的管事。布鲁斯是爱爸的侍卫长，面是了只国家，所以大家爱仪式感因。 你快扶下来哦！ 爱死嘿，莫生一对倒停停。布鲁斯，布鲁斯有菜吗？ 可以喊惨哦， 我就会望见菜呢。 我想可能是本繁衍作者嘞。我本等话到，布鲁斯应该唔会有事情上错。 今年喊有其他做的是念感恩么？ 是讲今年本年作者是某人提爱嘞。 便便，事情怎么搞会变到安样呢？ 等千年前，我的王国比两下的王国还那先进。我们的祖先用科学的力量发明喷火叉，还有飞天栓，也得当电影样的武器。不过现在的百富工业社发现是说某笔机已经发明新武器，世界就已经不密切，所以今天武器研究还有让所有研究技术奉献，还有他在明年建造台新上来做我们王国的修复师。经过五千年的时间，虽然爱豆的科学力量减没了，王国电脑得到扶贫。不过，像着阿爸王位的塔布兰达，他就极恶的热心。他要在各种古代武器打天下，壮大爱豆的国家。 就是了这些吗？ 应该不会差。这是汉江，也是系许多当朝嘅古代武器之一。 好，哈哈哈哈哈！我用全世界最爱嘅咧，哈哈哈哈 哈！今日等爱老师俾阿诺公主结婚典礼嘅前一日，小不爱， 小梦儿。 两只国家，我来负责修复。韩国，我未会报复你。 希望两份扶贫做得润桥下去。 皇子，皇子天下， 请你到两位等我一下。 落水嘞！ 天下开皇子。 娘班嘞，先来水。 事情太跳嘞，王子天下，你倘爱讲，国王陛下去。 父王陛下，父王陛下，父王陛下，父王陛下。 可能是两只杯，不然偷偷的过度投药嘞。 我记得两只杯是以前王子你送本国王的礼物咯。 哼哼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哼哼哼 安阳，我本提下好把水打走嘞。提一摆行业淹入世界，我冇干冇事，看到天的光好嘅一条山路，嘅一条来往于非洲老日本之间嘅火山。我当时系千机会转来，等下某人退休嘅时节，香菇都好叫到我。系个冇老塔布兰达大房梯，我哋王国是冇未来嘞，各位。 我哋两夫妻上嘅困难，唔过请各位老阿天收好吗？拜托， 便便。 啊，你们讲笑了？哎，你明明是咧进步界，做乜个老了种麻烦的事情揽在自家嘅身上？就算用黑暗面貌相干，哎，你家家赚一本啦、啊。 哎，你用咪做得安样就做呢？ 就会讲啊，用做得唔够劲哦，跳下便便唔惨哦。 哎，你又做得落去天书乜界？ 大家叫下来上喷饭嘛？ 冇用啦， 用咪冇用。 木生， 高木子， 木生，把阿叔打了哈！ 你俩在缠斗跳高木子嘞？ 刘三对飞沙强见笑。 啊？ 又吹跳一山了呀！ 伯纳，去讲恁刘三的小人啊！ 哎，我怎么不给恁人啊？吐下！你咋敢咬我屁股？我唔会搞变个嘢啦！ 停下来！ 你掉系马干音？ 干对声音那种跑的，我唔会变个你掉。 电音咬会射血哇！阿姐，莫走！耶！控制界！认输嘞！啊啊！爱讲你干么嘿？看到鬼啊！看到鬼啦！看到 鬼！耶！便便，你很强哦！ 看起来今天真够对爱兴奋嘞！ 俺都气魄，莫错，俺要偷去个盘包，还是为了毒死东药，真够不要死嘞啦！ 看你个阿爸阿妹喏， 不记得做贼嘞！我要撞头干烟没黑， 本机都捉走嘞。 天水好定来了撞头做烟。阿妹，两本食谱食谱写好么？ 好先，张七哥记得哇。 记得讲海上的杂个事。 起步。 有才机啦。哈 哈哈，我滴累了。 做台很勇敢哦，强硬的讲清楚。 大不能打台一下命令，基本一开始，人民一定会服气去做应战。 啊？你讲个乜鬼话？你讲我都离开了，天梯老头上满人来照顾呢。 老去到杜州。 啊？你都会做乜鬼？ 我反抗。 准备去扶我爸老阿妹啦！ 闪开啦！ 两块。 起步。 起步。所以呢，听说让阿爸阿妹救出来讲手单，你都看，那恁家是做好嘞？ 气魄，将来看一下好么？真紧是好剑， 真紧哦。 嗯， 爹爹，我都没听话来听书了。 嗯， 听古。 还有 any 没强让哦，俺相信是在大家强心下力，天朝都在开封南关。 哼， 哼，俺弟啦，俺妹妹天书啦。 心梦感谢，心梦大家。 既然决定嘞，是来俺就大战解放啦。 非常的好考试博士， 但你了没乜嘅啊？ 就算我辈嘅世界有乜嘅听音，哎，你咪唔是样咧。 嗯，你讲嘅一丝都冇唔错，为咗做出价钱，甚至价万台两种武器，也伫全国各地绍兴民俗当当观光。本大不难打台音，身为世界四方嘅一路，当将成为领导咧。 大不难打台音，有台事情让你报告。 马盖，你讲王子，那哪有可能？王子没做事，全都负担起经验忘了没？ 现在细细看到，系佮唔会差啊。 韩国，佮突然五只奇怪的动物， 市场就三个黑个强壮。 嘿，地板都还有一条理鸟。 敢讲是八虎讲一时讲对对，五个人数唔错啊。 不管几条万人都唔是样，有虾米个人做起杀起来？ 大不难打太阴，假使是真金的王子，佮个剑术的高手哦。两件事情，喊你交本沙贝鲁锤掌去处理啦。 闪开！闪开！莫插路！闪开！没有，没有。 莫挡路，闪闪闪开！ 海神， 你哪来？小朋友，你会骂诈，会知乜个东西？ 嘿，这片奈是从买个抢菜。 啊？哎呦，我检查一下，没问题啦。 啊，好。 十倍路追踪，莫发现马个衣服个东西，恰当是请到俩听听。 小朋友，木头弄高高，拍摄，你们爱皮头起骨个眉头。啊！ 王子，你好，莫事情嘞。 啊！哎啊！跳下很险啊！佮着真紧派人来取爱嘞， 不过变成凉水，全部淋呛呛嘞呢。 真紧是天台客房子，事情今日紧升起嘞。俺们是突然所有改变的，好好让俺查清楚。天桥的老王子和国际的枪板，全部让俺做起来。 原来全身是真紧的呢，唐公，布鲁斯不应关在了上坡的地下室。 大家数字发布，趁头款。 我下生意的哦。 哆啦 A 梦，你真紧有动到想到的加拉佛。 没时间懊恼嘞，赶紧落去啦。 哎，原来是安妮负责留守呢。哎， 得两片。 哦，吃得很惨哦。 应该唔系要吃到当好的感觉啦。 布鲁斯，布鲁斯， 嗯， 行开啦，布鲁斯。 你上过，还有两片，系放肆天啊！挨两下唔系都该帮忙哈。 啊，嘘。 就嘛事先定下状况，就吉走啦。 你莫学警康警都莫衰，布鲁斯，快抢抢嘞！你走嘞， 我走嘞，小 勇，小勇，我不愿意走。 你下惨嘞！ 放肆，勇犯嘞！ 大家全部死清。布鲁斯没青豆嘞！ 啊，强盗，强盗啊！啊！ 现在个巴夫讲是石太阴，强一天而躺爱个气道。而你个王国，你后本学这个反应控制，白相个身法是非常个艰苦，我求你。本来这国家就共命给迁徒了。啊！到底发生咩个事情？ 啊，公主天啊！啊，我寻个先破门。 没关系啦，道路。啊， 事情唔好嘞，公主天下，王子天下，唐国王子天下做哪嘞？ 啊，放肆鸡！刚才真紧个，王子去当真没事。 这都是唐公王子故事，不过杨伯我都没法度相信。很好，真见当好。 你是千万莫被骗到哦，四平阿诺公主。这只假王子老爹通党情结，是为本引到杀毒嘞。当然，早前都为本判处死刑了，所以你还是莫见上王子，好好做俺的王妃，对你会好好哦。 你讲乜嘅？王子天下，长辈按该本的速度，今天为了爱你嘅百姓，穷心竭力救了只国家啦。 实在上脑筋，按用来讲。黑魔被你亲信抗言，你天朝没死心，不是多少教训，王子给跳呢，来天朝好，未来送给你。 朱天朝， 王子，你天朝会骗了毛死心？ 该片进过来，用衣服的提包莫变过，就算老鼠进不出来，没有青春进来。 大家谈好了，假王子老几个通党是刚才俩商都个没有只提防，看好哦，俩是条黑乌老一条李鸟， 马上老几条跳空起来会派死线哦。 第几条看来会个人系通报，会得到经验分个骨头。 经验分个骨头， 闪开啦！奇怪，大家用作枪枪啊？ 切， 他不难得太人用为暗摸定人心啊！ 奇怪。是在了状态下吗？ 王姑，你的速度几条，怎样好亮相？敢不？ 不掉你，手还不掉你，干两三斤太轻易嘞！ 爱长美丽鸟，美丽鸟啦！ 我被你发现了，哆啦 A 梦，天朝还记得我们是空空鸟啊！ 就算俺又没做，我们得讲爱丽鸟啊！ 王子天下，记得哆大是乜嘅人啊？ 记得啊，系来自我辈世界嘅勇者。 乜嘅？我辈世界来嘅勇者？俺用听好嘞，八虎公与蛇陛下的预言确实是真嘞。 你讲的是乜嘅啊？ 是坊间流传下来一只古老的传说。在国家动乱的时节，唯有十个外国人来到两位，还个发通太新的信。 你讲的十个外国人，是系讲喺度几少哦？ 我爱你是五三人哦，那外界五三人会对哪位来呢？ 哪有可能还有人会来的啊？ 讲到发通太心的心，到底系乜嘅意思呢？ 我明唔啲，不过我是唐国太心上地位系空心嘅，可能落到地位就会发现乜嘅面目天朝。 今日来树上么？ 嗯？我都是为要死啦！ 阿勇讲没错，你当叫我是东西人呢？ 我有想办法整好。主管对讲机，所以老了对讲机热天好，是做得实在等于上来东西哦。总共先去看啦，我老热天好，我少做无论样板都会去失盘哦，所以两下先不爱失宝啦。 啊！我皮都冻伤个没事哦。 是不该红梅水全部的在毒呢？ 真紧呢！ 那个东西是都毒过过来啦！ 啊，是才很生气哦！ 少做些碰个时间，为了进步应该没强还是强强哦。 哆啦 A 梦，你这个拉佛做的障碍吗？ 你还忙吃饱哦？ 真皮嘞！我老公讲好，不管用的，我天朝家家是谁死，所以两下先把我老身体再抢来。 大家安安了哦。我饿尿了。 嘿，嘿，嘿。 不是，公主鸡，是平安诺公主平安吗？ 今天还不应管理风景图，不过没事。唐公公主姬回到恩爱王国，某人某也向天上祈祷呢。 嗨！ 哎，平平，你要做唔得啦！警察不应发现用个啥？ 香菇。派谁吼？你们爱食材，谁唔落教？ 哎呦，挨三秒钟哦，就走得摔倒，唔得想呢。 挨真紧，有了才自家，走得变心了才过家家，怪不么？俺没法度收服任何东西，不管是阿爸，也是四平安诺公主，还个气魄也爱。明明地国民，你还当干苦？俺是做得戆戆的，可顾落个日日了喊痛，俺气到，这家真给当没用。 你当强呢，别别。 嗯。 你莫强爱啊，总系地好搞停停呐。考试总会考人分，连只阿 Q 都打唔好，总会老太家惹麻烦。不过，俺室友一摆哦，考试考100分，该惊讶么？该良心俺当听呢。虽然某人很相信俺就会累了，还有哦，俺没事打个春雷打呢。该良心俺哦，母猪傻傻讲阿姨，咋不俺打倒嘞？我自家都行倒了呢，听都唔记得走了。 歹势，可以讲到按日温，实在当生气。 奇怪，我家讲冇个咧啊。总讲哦，我想让讲的其实，别别，家婆。是，我想讲的出去，你天朝做的媳妇应该当怎个过风？ 娘为安娘， 你都同样按到边了嘞，娘为喊男都跳脱。 无论记得背上天，还是转地，记得都做不出我的忠心。 你老个点点，记得有美要魔鬼怪， 莫按条件啦。就爱看，记得打算利用三更半夜时间，偷偷的走去台新上改片。 做乜个你去到记得为安样运作？ 就王家流传的锣鼓语言，在国家当乱的时间，我有十个外国人在里位。同时打开台新的心。 各位，回到台新上的新天嘞！没想到走得按顺序。 我想记得放伊亲安尼嘞。 重点起嘞，这就比你做钱做得难不起嘞。你啊，敢袂系？来嘞，也真紧有机关， 差点么摔到台心上了呢。 两位就交给俺来对付，王子天下也可以亲台心上了。 Keep on， 哈？ 拜托你嘞，布鲁斯。 你俩的人，俺用海港公司家系百富公王贵公才嘅士兵么？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这个太不烂了，真紧让骨头的武器重新打出来。各位，在下看到三名地图。 经过家王知道你的强档，也错在你做事不敢当冒昧嘞。我们家都要放弃出来跳河了。我讲拜拜，家都要出来跳河，还要喊做点鸟鸟的鸟。 你是骗人嘞！你是出去天朝外帮你取的。 红雨 原来是不好的。小弟，老鬼错事，你痛快上来，今早老鬼就别出来。 看清清，马沙章、马沙树动清楚了。大家为同爱，全部不用白刀，行无路，我再个回实力没摸好嘞。得俩朝山顶江南偏乡，就做看到避通，抢你都得改为走啦。俩条时间，我咪留得俩位当翻译。 哥，做唔得啦，哎呦，又会做得。 你唔是怎么不愿做起来？ 唔过，我真紧做唔得再个连累，身为外国人嘅医疗嘞。起步。 得俩。 你停车的途径都偏安离开两位， 我是天下。 嘿，哥阿哟，便便，你咪听我来了，电影里帅哥听完三百就好嘞哦。 嘿，讲真紧做的安样，计划又几快乐呢？不过，我是王子，总得唔惨爱国民。各位，希望你的平安。 便便。 刘便便与三英都没嫌，我们会听伊去。 啊？啊？你在干嘛个？太叫苦！你的阿英无冒命吗？ 不是讲，系唔记得走，太火是见穷人类嘞。 好啦，随在你啦，太叫苦！ 你啥时转来？ 太叫苦！新冠都听从系许多，我变身阿英都系去家家经营。所以这两下，咱们想用两种方式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遠くを君は眺めてる。 喂。 どんな昨日が気に合ったの か。俺没去，咱们强下站。 你更加专业。两下，你是爱自己的事情。 不是讲嘞，到两下来，俺敢做得打乱腿。 我不仅仅自己钱财下痛。你是做王子爱本业命令， 王子爱命令什么个？爱命是爱自家个，也系王阿来管你命。唔物计啦，结果大家选择了啦。 就系啊，大家都要叫好哦。韩白不管发生物个事情，一定要永远永远叫好 哦。好，继续叫好你去，谈天吹，出发咯。 记得有总传来嘞， 真紧是王子出的，实在很敢很有勇气。 爱做起来么？ 太麻烦了，直接到那位处理好些。 等下下瓦匠抬身上，大家就前面鼓向前。 系就是声音变落去，是做得嘞。 语言都讲个外国语，那我还有五声，都还蛮出现的。 介条语言敢不准？ 我想到嘞，我啷个听？ 全体士兵准备。 我听错未？所以， 走起走！ 请问两下，大家有签名？ 不管三千年时间，病毒带死出来。 来嘞！ 刚刚出去。 就是十届外国人。 我大家电动桥咧，今日还没有人可以做人爱到，以后从今安做咧，实在落去太心上的无啦， 今日就搞不开就来对付啦。 太心甘心， 你好夫人，目标是太心上甘心。 黑脸吗？ 很赞哦！ 冲错了，两位还狂菜婆的蔬菜。 乜计呀？还冇生气？ 冇冲， 失失走啦！ 大哥点解哦？ 听到咧？ 救命啊！ 你要买蔬菜？ 对家太阳上去，是做在青岛台山上的心嘞。 好，哎，你看看喊我。 哆啦 A 梦啊！ 大白是第二个绕的时间，娘到天狗人。勇敢主动一下停音啦！ 没想到你做的动爱剑，看出来你们是剑术高手，安尼看马啥样？ 就爱两剑。吊卡，蛇头表太心上个心啦。我说准确也是做得来，系么？ 好。 我从前看到琼瑶准备去剃头， 你真见你当当啊，唔知事情呢。 长孙五届，未十届成年咯，日日留几多处理他。 假戏，假戏不破错。 你得有样办吗？ 全体赶出，准备发动火焰火箭，发射！ 全全不听懂， 五千年都没用过，所以上路咧。 看来分散力量是做唔得 啊！ 大家系同心协力，就全听懂啊！ 好，配合爱上来出力咯，润皮。 爱输吗？ 摸你的啦！ 这队长在放弃，爱相信自己的朋友。 这队长在平台，爱站到最尾长走的。 哎，太舅父太硬了。 你很强哦！ 杀不了吹牛，被你打盲台嘞！ 你快走啊！你快走！ 辛苦嘞！ 开心上开心，起码嘞！ 木人全部吹过来嘞！ 啊！乜嘅青烟啊？ 咁讲，梗系提升嘅先。厉害呀、啊、哈！老所有的炸弹得派伊，干两下大半斤的事。 大英雄，总得秀！ 大英雄，这队总得秀！ 海星小，拜托你，来顶一下这尴尬了。 马卡，不仅打团也还会踢土，拜托你，这队让少人地走转移。 咱 们 大舅， 大舅，大舅， 杨 快铲你，封杀你！ 可是，博士，他不懒得的嘛个蔬菜。 切，今天下早就坐船往江去抗议来啦。 往江？士兵阿诺讲主用危险。 士兵阿诺公主，你替我抢下走啦。 你这个冒险论，我是跳下去。 我无嘛，你敢谈爱会？ 原 来讲，你就听我桥下死啦！ 你命啦！ 哎呦妈呀！啊， 太新鲜！ 四平安罗公主， 孟子。 就是讲要好好修复你的，是的。 唔会啦，你的下士都该报复我啦。你看我，你下士不你男人啦。 士兵阿诺公主， 你种的感觉很好哦。 哦，哦，是太新鲜。 你叫我到你到独台马山，我到坐水公机，伫未来国内你到哦。 安永堂的心吗？ 该时间，我就老是入对公机先入好嘞。是讲做得平安转不卡，都是天朝要转到过去，就按你去噶，你下拄到个危险吗？ 原来是安永哦， 原来是安永哦。所以你得咪来遵守入天哦，天朝喂。 也是新的任务们，希望你哦。 长队了，会加油哦，爱你一家。长队了，师傅成就，爱你一家。 总算地擘开系世界外国人，不过我总系当难理解。 哇！你了了出来，你了就中意吗？是生意干先掉啦。 我要开始试咯。不过你摆有些暗道。很辛苦哦， 该笑不该笑啦！ 太辛苦，装得啦！ 爱三忙是假的哦，啊，因为肉体好累哦。 点哪意思？你怎么黑？ 苏马改，你后日两位蛇丸呐？ 不加你，那还买不听人意嘞？ 该，其实我还有事应该抢 Q。 你系讲蛇心剑系吗？让你准备好嘞。 哇，很大个蛇心剑哦！中秋来抢水啦！ 我来让你搞擦鼓， 我负责石头那么， 我负责冲水， 我负责做料， 我负责进油， 我负责备的粉。 谁是我自家来抢走的来啦？ 各位，今日非常希望大家的听收，你得三个勇敢表现，为全球留存两个王国的历史。你是我的心意。享受起两份百五公的菜包。 哇！ 买几啥？没有得两条东西，将寄出来停手干。 啊？两条菜包是准备搬到重庆芒果的资金啦。 扁扁，你听出来是为一家好怪帮哦。 好，香菇。你这家没有豆包虫哦。 总得要用。 我想干啦。 你讲你肚子要我分养你了亲啊，我会让村民当当当当认账的。 好，我听错没？是亲你，听错没？听错没？ 通信下面冲电网关。 真是系冲太冒险呢！ 你系一只东站嘅别处。 嗯。 还冇安尼，第二几个台咧，咁喊做得像爱用冒险嘛？ 不过安尼安样还冇算结束哦。 错咧，安尼台讲还有一只肉体还冇本事呢。 哈？还冇结束系么？ 哎呦，真是！这家当然靠这家去救啊！又是个么？ 冇啦！ 大人要抬到个地面加拉佛， 同爱监督去措施攻击， 真的够去赶快抬师兄的地面啦！ 哦。 光のシグナル見つけ出せるはずきっと構造